说走了，在这老街回眸，夜林中追溯我是谁，只想沐浴点滴，便足以粉饰这是非。带着月色拥挤，谁人尽都这难飞，黑与情绪奔街，奔波了流水奔岁月，笑着三盏两杯，理不清缠绕的情节。是笑颜颜